他先那个打开到罗马书，大家看啊，罗马书，我们该看，今天该看第四章。13节是今天我们可以从第四章13节开始。好，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你说，主啊，你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的说。仆人静听，主啊，求你对我们来讲话。主啊，我们求你亲自的对我们的心灵来讲话。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境况，也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主啊，不管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都祈求你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之中，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之中。主啊，也求主帮助我们用信心来调和我们所听见的道，主啊，来帮助我们说的和听的，主啊。一起的进入真理，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哈，最近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查罗马书哈，非常的那个罗马书呢，我们前面的就是说如就是说我们查了最先开始的1章1到17节呢是序言。然后呢，从18节开始到三章的时候呢，到三章，三章多少节了？对不起，我现在也记不清。到三章的时候，这块是讲全，它是那个就是证明全世界的人，全人类都已经什么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用一句话说，他给全人类都做了一个诊断，全人类都得了绝症，都什么？都是结局，都是灭亡，都是要进地狱去。不管你认真愿意多么愿意遵行律法，但是你没有做全律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违背全律法。所以他说，所有的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立功之法走不通。所以呢，从那个从三章的后边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21节。 3章21节，谢谢。从3章21节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说，神在律法以外彰显了他的义。原来上帝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从原来一直到现在都在继续着，但是过去的时候不那么明显，但是扔到他独生的儿子来到了以后呢，这一条道路律神的义就在律法以外彰显出来。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他讲了这条道路呢是什么呢？过去呢是就是说，所有其他的道路都是立功之法，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最后的结局都是咒诅。然后呢，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叫什么呢？信主之法。跟过去呢，过去人们所常用的方法截然不同。所以呢，那后来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来说不是上帝改变了，是从创世以后，人一犯了罪以后，这个就已经都在那儿。甚至呢，在以弗所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话什么意思呢？那个信主之法，那个拯救之法，在人还没有堕落之前的时候，在人还没有被造之前的时候，神都预备好了。所以呢，不是神没有想到人一犯了罪，哦，现在就给你一个现补救的方法，不。这条方法的时候，全知全能的神早就已经预备了好了。所以呢，然后呢，接着他讲了这条道路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信主之法。而且不光是那样的，而且他说什么呢？有在旧约的先知和律法之中已经证明了这件事，说在那个时候就讲过这个事情。然后呢，接着从第四章时候开始，我们知道神用什么，就是前面那块四章1到12节的时候，用了亚伯拉罕做例子， 讲这条道路他当时是怎样的，这种信主因信称义的道路。接着的时候呢，又用了大卫的诗来说明诗篇，说明这条道路是什么呢？是信主之法，是恩典，单单的恩典哈。然后呢，接着的时候我们今天继续看哈，今天我们争取从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一直要看到这章的结尾，继续用亚伯拉罕来讲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哈。然后呢，那我们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从十三节呢读到最后一节呢，就是四章的二十五节，好不好？那我们就从小毛，还是从小毛开始 好吗？一人读一节。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读下一节。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也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有根本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已经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好，谢谢。好，我们就一点点往下看哈，看看今天这一段里的时候，神要借这一段来对我们说什么哈。十三节，认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那我记得大家曾经那个就是说我们曾经讨论，就是说主耶稣到底给我们得来了什么哈？到底这个就是说得到了什么？称为义到底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哈？然后有人说是得救称义哈就结束了，就是，然后有人说诚义，包括诚义哈，然后呢包括呢有人说还有更多哈。那么我们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信而得的义，这是个义实在是太丰富了，你知道吗？这个绝不对是简单的说你没罪了，把你的罪赦免了，那只是个开始而已。这地方讲说亚伯拉罕因信得的义是什么呢？包括什么呢？承受世界，他的后裔要承受整个世界。然后呢，圣经其他地方也讲到说什么呢？说我们要怎么样？神没有把这个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交给谁管理？没有交给天使管理，交给谁管理？交给神的儿女们，交给信他的人来管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东西啊，实在是太丰富了。实际上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还有这个信我们到底得了什么，我跟大家讲，那个保罗用了保罗说一句话，我不用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就是说，这地方已经讲到说承受世界，这是因信得的义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不光是那个我们罪得赦免就是这么简简单单而已，实际上神还有什么 更多更丰富的为他儿女的预备，认为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呢，这件事情哈，在我们的信心的过程之中，跟神越深入，你就知道你得的越多，多么丰富哈。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先说，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得的而得的义。说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把所有的律法都做全了，也不是什么呢？也不是说他的后裔呢，凡是在律法底下那些领受律法的人，他们呢就可以承受这个世界。是因信，是信。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出来这个道路是什么呢？是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作为这个例子，神要用亚伯拉罕说，作为多国之父，不是说他比众人都要大的，都要一定比我们大，我是说不一定这样。他说这个父是说效法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这些人，称为他的孩子们。那么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后裔里头有没有人的信心比亚伯拉罕还大的呢？没有吗？我不知道 possible 有可能有，反正圣经说没说没有哈。那么那照肉身来说，耶稣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的话，实际上我们的标准，我们信心的标准不是亚伯拉罕，我们信心的标准是谁？耶稣。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说，大家会说怎么样？那个常常会说那个那个就是说很推崇，说这个人说了什么，那个人说什么。圣经里说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他凭着肉身是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所以你要一定要记得，唯有一位道成了肉身，是完全可以是完美的，那个是找不出任何了，那就是谁？他的肉身为我们舍了，才有什么？才有效。所以呢，这个地方讲的是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呢，不是说他的信心就是我们的顶点了。再说他说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呢他说这条道路是因信而得的义啊。我不知道大家这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问题，你说承受世界，因为耶稣又讲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说我想这个世界有没有人对这个世界是不是包括哪些内容，可以给我们概括一下。 Yeah, good question.很好， 很好。乐桑老师今天正好在这儿。 啊哈。 我是最后没人讲，我再讲，好吧？比人多一点气。 大家分享，监督问说什么叫世界？这地方的世界指什么？是古代，OK， 这是一种理解方法哈。大家还没有别的不同意见。 撒旦的世界。 撒旦的世界 ，OK。 我觉得是神创造所有的美好。 呀，所以你说是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美好。 美好的东西 ，OK。那监督也是讲了，圣经有两个世界，一个讲说你们不属这世界。然后呢，这个地方又讲说你们要承受这世界啊，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先讲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谁补充一下？ 问题是什么？ 这个世界是指什么？ 这个 承受世界啊。都包括了啊！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好了一切的时候，造完了人，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给了人一个职责，那个职责叫什么？叫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这一切都交给了人来管理。这个命令有没有认为人犯罪就作废了呢？没有。所以呢， 而且呢，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的时候，是谁来管理这一切呢？管理那个新天新地里拥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称为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所以呢，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呢，那个监洞也讲了一个叫做说，那个主耶稣讲了，在那个地方讲了说，你们不属这世界哈、啊。那个世界是指什么呢？啊，败坏的世界哈、啊。然后呢，圣经用了三个话来形容这个世界哈、啊。这个世界是什么？其实这些所有花鸟，这一切创造的东西啊，那个是受人影响哈、啊。那神从来没有说他们不好。那地方圣经用一句话说，用一会儿讲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属这个败坏的世界，这是从撒旦来的。撒旦没有创造任何一件东西，大家记住了，撒旦没有创造，你不要把撒旦推太高了，撒旦是个堕落的天使，本身就是被造的，他没有创造任何一个东西，他只是把什么，把那个黑暗，把罪带到了，接着人犯了罪的时候带到了这个世界，他只带了一些 virus 而已。所以呢，他的 virus 表现什么呢？他的世界的特点是什么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在神的创造之上加上一些败坏而已，在光明之处加上一些黑暗而已，但是他不创造任何东西，他没有创造任何东西。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万物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神的儿女要什么？忠心的管理他们，但是要除掉的是什么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个叫撒旦的世界的东西。他说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你们应该脱离这个。我们这些相信耶稣救赎的人已经从这个地方，实质上在神的眼中的时候，我们已经什么，靠着耶稣，圣经有一个叫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向着这些都是死的，那么呢，向着神是活的。我不知道大家这块还没有什么问题。 说的那管理世界能说的再清楚一点吗？就是说，他听起来只是干活而已。 哦， 我想不仅是这个。 啊哈，你说那个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哈，方式就像干活。 心理和 cancer， 心理和 cancer 一样。 嗯哼。 还有享受吧，应该。 享受一 点。其实哈，那个在人没有犯罪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人是怎么管理这个世界吗？哈，你用修理和看守也可以哈。圣经说修理和看守，但是呢，听起来也像干活。今天我们一说修理和看守都是干活嘛，但是这是犯罪了以后，没犯罪以前的亚当是怎么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那个亚当在犯罪以前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管理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呢？为神所创造的所有的动物命名的事情，你们还记得吗？那个享不享受？你们看到那块劳不劳苦？圣经里讲说什么？耶和华神叫这些所有的动物什么？神造完了以后没有起名，起名字的权利让亚当去做。哇，我是想那一天亚当真的有放，你知道吗？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就是说牛牛小的时候，就现在那个叫做那个周一，不知道你给他买了多少的玩具，你买完玩具给他放到屋里，别起名，让你儿子随意叫什么他就是什么，而且呢那还是活的，你知道吗？而且还特听话，让他怎么来就怎么来。我跟你讲，那是亚当做的第一件事，那是最喜乐的一件事。但是呢，为什么今天我们一说管理就这么难受呢？为什么一说修理和看守就这么难受呢？因为人犯了罪以后，神说从此以后你要汗流浃背才能什么糊口，不光管理的能力大受什么亏损，那时候人的时候是靠神的能力，神住在我们里边啊。还有意思一个件事，那时候一说，大家说那时候人赤身露体，大家立马想，哇，今天这个赤身露体还了得，多么丑陋的一件事。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神住在人的里边，人体所发，我大家记得看一些画，你知道吗？那画人都要发一些光。我告诉大家，最初的时候，人神直接住在人的里边的时候，人体所发出那个光，你根本就看不透。 那个荣耀没有人间任何的衣服可以保护的，没有任何衣服可以那什么的。而人呢，一跟神断绝了以后，那光就不见了，神的光就没了。你看太阳光无论多美丽多么强烈，如果你从中间把它割断了以后，下面还剩什么？全是黑暗，不会剩一点点光明。你把太阳光用一个东西咔的断的时候，它下面呢全部都是黑暗。所以呢，人就显出来了他的泥土造的身体，那个样子，所以才需要遮漏遮蔽啊。所以呢，大家一定不，如果我们今天的观念，你一定要回到创造犯罪以前的，然后呢，神耶稣救赎我们，要回到那种管理的状态去。 明白了，因为那个时候地没有受诅咒，所以那个劳苦就没有那个劳苦， 没有劳苦， 也没有那个痛苦。 对，那时候没有欠收这回事儿，那时候播种就收获，然后做什么都是什么百倍的收成。这个、那个律哈，在运行的过程中是满了满了什么？因为神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给了人一个什么？一个繁荣的一个能力。也说的太对了，人呢是把病毒把病毒带进来了以后，病毒就传染到人以下的所有东西，人以下整个地全部都受了咒诅。就是说动物植物哈，人和动物的关系跟植物的关系，人叛逆上帝，这些东西都叛逆人。所以呢，整个的都是，谢谢那个补充，很棒。 有什么问题吗？ 啊， 那撒旦和罪有什么关系吗？我以为撒旦是创造的罪。 撒旦不创造任何东西，大家要记住，连罪他都创造不出来。罪是什么东西呢？罪叫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实际上呢，这个地方是讲撒旦是被造的时候，是在天上的时候是天使长，他是什么？全然美丽，智慧充足，圣经解释。但是呢，他决定自己要做上帝的时候，然后圣经又讲说他的堕落像闪电一样的迅速，然后呢就堕落到哪里去了呢？地狱。地狱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没有光的地方。撒旦就露出他剩下的所有都是黑暗。而在人呢，亚当受撒旦的诱惑的时候，决定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实际上亚当是把这个黑暗接到了他的里边。所以罪由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呢，所有从亚当出来的人呢，都在罪里边，就像你的病毒一样哈。其实那个东西是一个亏缺，黑暗是没光的地方，它不是实体。所以你就知道他撒旦呢，当我们一有光明进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开始在光中，从光中得见光，又进到恢复这个状态。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就现在不总说嘛，就说现在撒旦控制这个世界是罪的世界，所以说有点弄不明白这个罪和撒旦的关系。 罪的根源是从哪儿来呢？是从撒旦把他接到这个世界带进来的哈。然后呢，圣经里说亚当管理整个全地的那个权柄是神赐给他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听了撒旦的话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个权柄给了撒旦。所以魔鬼的权柄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在我们身上借着罪来控制我们。离了我们，魔鬼什么都不能做在这个世上。他叫非法入侵者，但是呢，认为我们是合法的居民，但是我们把权力给了他的时候，他就借着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很多的事。这就是罪行的产生，罪行，罪和罪行还是两个概念啊。那么亚当跟神一隔绝了，那么罪就做了人的主了。好吗？我们先到这里。如果你要有那个什么，我们再来分享。那个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哈。好，然后第十四节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然后认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个地方还是对第一节的继续的解说。我不知道这读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地方讲到涉及到一个继承权的问题，不光是罪免掉的问题，还有一个什么呢？涉及到继承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啊，就是说是交给谁管理。 守护律法 呢，这也用圣经的另外一话就叫什么，就是领受，就是神把律法传给了哪个民族，那个就叫守护律法的呀。大家知道是谁了吗？就是犹太人。实际上这个地方是讲，或者是信犹太教的犹太教的人。他说如果呢只有他们才做后嗣的话，那就认为他们有律法嘛，所以呢他们就是有继承权的话，那这就不对了。他说信就归于虚空了，那信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呢应许也就废弃了，认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是在什么还没给他律法之前就给他这个应许了啊。所以那就等于说那给废掉了，原来的那个应许就废掉了，就是这样。所以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那个律法哈，只是要让人知罪，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认为人是什么，做不全的律法。所以呢，如果咱们今天没有定，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说7:30聚会来了的都算迟到的话，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时候，你9点来、12点来和7点来没区别的。如果没有律法嘛，但是有了律法的时候，那么7:01来的就已经是什么，就叫迟到了，不叫罪。我们用这个就是说法律了哈，如果要判罪行的时候就叫这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就是去比用这个。所以呢律法给他们哈，是要让这个民族，所以律法里头除了那些他们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除了十诫那以外，还有一个什么献祭的条例，如果没有那一部分，那他们就坑死他们了。认为什么呢？认为呢那些东西你明知道了又做不到，一天多难受。除非你不在意，如果你越在意就越什么越难受。于是呢神给他们有什么献祭的条例，你要真知道你犯罪了，献了这个就算你这个罪，就算你为义了，就算你免了。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不是牛羊的血有 power 有能力免我，而是认为人的信心，人照神说的做了，好吗？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往下了哈。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哈，是定然归给一切后裔啊，这个就是本乎恩本乎信属恩这个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哈，这个应许是什么？就归给后裔的应许是什么？ 这一块说的就是承受世界啊，我的理解就是认为这是逻辑下来的，承受世界这个应许，然后呢，承受世界这个应许是认为信给他的，而不是什么，不是那样。所以呢，我知道那个应许很多很多，但这个地方呢，重点的是讲承受世界这个应许，从上下文看。当然了，我们以前读的那部分不废掉哦，神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免掉他的罪，然后还有那些都在里头，但这块重点是讲承受实际，承受实际。所以呢这块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不同意见，有没有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是， 我也是当时这个 是吧， 这儿也是读的时候也是有同样问题，然后查英文就是觉得是应该是 承受世界，这个 只有这样理解，你要承受意义，那个就解释不通。对，就是世界，承受世界， 承受世界啊，认为他这块再深入的讲。 但是信主和不信主应该有区别的，就是说因为那个好像那个不信主的人也是在承受这个，好像他们那个也在享受这个世界，但是信主的人应该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 对你说这地方讲是谁承受世界，后裔啊？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后裔？ 信主的。 对，只有信主的人能承受世界，不信主的人在神的新天新地里头没有任何的份儿。这个地方是讲将来承受那一个新天新地啊，这个不是讲说现在是我们还在一个什么，在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还是靠着旧的命令。认为神给亚当说什么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交给你管理，神没废掉那个命令，但人自动的把它什么 放弃了。实际上谁在管理这些东西呢？魔鬼借着人在管理。所以呢，耶稣的救赎呢，就是说要叫信的人呢，现在要把将这个世界，这个旧的世界，神明说了，要用什么？旧的世界一切有形质的，最后的时候都要什么？废掉。然后呢，要有新天新地。神不是修修补补，这地方讲的是永远的承受那个世界，也是新天新地。重回伊甸园，比伊甸园还美吗？好吗？谢谢谢谢那个，好的，这个非常好。那我们下面继续，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往下看了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好，这个地方特别讲了。亚伯拉罕因为信什么得了这个应许？啊，他信的是什么？ 生以撒。 嗯，信以撒。我说 生以撒。 信的是什么？我说信的是什么？Yeah， 大家一定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进入这个，先进入他的文字里头，然后呢然后呢再看他在说什么哈。这个地方讲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他靠什么，信什么得到了这个应许呢？他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那个时候有没有耶稣这个名字出现呢？没有。但是神给他这个启示告诉他的时候，他就相信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不像我们有些人想的那样，说是捏着鼻子，然后忍着痛，怀着绝望的心情、无奈的心情献的。因为圣经里说，他献的时候就知道神必叫他什么活过来。他不是杀了儿子去取悦于神，不，他是相信他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明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从什么以撒出，所以呢，以撒要没了，神的话就会废掉了。所以他献的时候，圣经里头明讲，亚伯拉罕最打动神的是他在献的时候就相信神能叫他活过来，还仍然能实现叫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虽然他不知道怎么做，但他就信这个。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信哈，信什么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每一天都信很多东西，但不一定有这个 power。 信神说的而且告诉我们的那个是 power。 好，所以信的内容很重要的。信的内容，有人说信什么都行啊，不是，信这个。所以亚伯拉罕得那个应许的条件是他信对了，不光有信心，而且信的那个内容也是对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就认为这个，他在我们面前做世人的父啊，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啊，不知道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在主面前，这个主是说的是主耶稣吗？ 嗯，大家说一说这个主，你们说这个主是谁？呀呀，实际上来说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都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很有意思，你发现圣经里有时候说只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他不用位，就独一的真神。所以呢，其实他们是不分那么不分的。三位一体只是为了让我们在接触他们跟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不分，所以这个地方我的理解是没分。这个你说是耶稣 OK， 只是那时候还没启示叫耶稣，但是呢他就叫神。 也许保罗听到是耶稣啊。 哦，你可以这么理解，你说是耶稣完全没有错，你说是圣灵也没有错。所以呢，他们呢这一个里头包括三个。 但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他说主的时候是指的谁？ 他在犹太人的那个习惯里，常常说主是指神，就是神啊。然后呢，他说耶稣的时候，常常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啊，然后呢，但是呢，我并不是说他说神的时候耶稣绝对在里边的，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分开的。 对，其实英文它就讲的是 God， 我至少在我在这， 在你那上写的是 God 哈， 当然其他的那是什么？ 嗯， 对，而且那我想在旧约的时候，当然有它有好多用的是叫 Angel of God， 就是神的使者。 嗯 哼。因为在那个他要杀以撒的时候，他不是 Angel of the Lord， 他在讲的是说，跟他讲话说不要杀嘛。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地方，就是你要看仔细看那个地方，就是实际上是指。很多人是指耶稣，把那个 Angel of the Lord， 因为那只要一般讲 Lord， 在旧约的时候啊，我理解，我听过有人这么讲，那 Lord 一般是讲父神耶和华，好像可是在一般讲是 Angel of the Lord 的时候，就很多人讲，因为是就是说你因为父神的话，你跟他没法面对面，对吧？那就是 Angel of the Lord 的时候，他是跟你，是包括那个谁就是。亚伯拉罕跟那三个人对他是面对面的讲的，那我觉得很多他那个地方好像是不是也用了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不过就是说，好多时候讲 Angel of the Lord， 我觉得是在很多地方是指耶稣，至少很多人觉得是。 有人呢是这是一种说法哈。那我不是我自己的看法哈，我自己的看法呢，实际上。我是觉得呢，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些天使是那个代表直接，就是说，就像钦差大臣一样，来到了面前的时候，你面对他就像面对神自己一样，确实没有人能面对神自己。好，也有人说旧约的时候，主耶稣就在人间就开始那个显现哈，这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哈。但是呢，我自己觉得的说 ，Angel of God 的话，包括在西乃山上讲摩西与神面对面40昼夜哈。但是呢，在新约里地方讲说，那个传律法的时候是借着天使传的。其实那个天使显现的时候，有一种天使有点像钦差大臣，他来到就像神自己来到一样。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但是呢，也有那个我知道那种说法也有，还有其他的说法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大家那部分自己祷告领受哈，那个只是我个人的。啊，我不知道乐山老师有没有。 我看那个他是，我觉得我听他说是，不是说 Angel of the Lord， 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是 那个才是指 对。 他有时候会用 Angel of the Lord， 那个就是使者。但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那个才是指耶稣，他们有的是这么说。 Yeah, yeah. 有一个特 冠 词。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是觉得不必那么强调那个字的含义。 是 我们晓得这就是神的意思。 是。 他用方法来启示。 是。 这个意思比较重要。 是。 而是关于你说是天使也好，耶稣也好，主自己也好，就这个旨意。这个你拿领受了就行了，但是就是源于神自己。这样来看就比较不会迷失了一点。 对，因为我在看，正好就是今天下午看22节，创世纪22章12节，他讲天使说，这是说 Angel of the Lord 啊，他讲的是你不可在童子上说，然后他讲的是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就是说不给我是我想是说在你们指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天使讲你没有不把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就是说，对吧？就是如果画个等号的话，就这个 angel 实际上跟神是有一个 equal， 但除非是说，就像任总讲，他这是代表神，那就是说。那就是说我就代表神了，那就是对吧？那是另外一说，就是从这句话来讲，就是说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对吧？那就是我就是神，对吧？那可是又是 angel 是同一个。 对，那个在旧约的时候，有几个 angel 都是用第一人称说话的，都是不是神自己，但是他都是用第一人称说的。但又说， 新约也是，新约里面那个在撒加利亚还有。玛利亚 先生 显现的时候，你看那个天使也是用我说话。 新约，你是指加百列那块吗？我没明白。加百列那块，他明。 我觉得就是神，他是不神的话。 Yeah, 他来之后，他表 现。Yeah, 是。然后呢，并不表明他肯定不是神。 认为那个地方讲说他是天，是一种天使。这种天使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觉得，当然有人理解成是耶稣哈，那没有关系的。那个地方就是说那个不是真的不是很清楚，但确实他都是他临到了，就像神自己临到了一样，有一种这样的叫天使的在那，好吗？好，谢谢柯宁。那我们继续，如果大家没有意思，我今天还有个重点在这个地方要讲哈。我知道新的内容很重要哈，待会儿要讲我们要信什么能够承受应许哈。然后呢，但是呢，不光信的亚伯拉罕做在世人面前做我们的那个做我们的父，多国之父，要我们效法他。效法他意思就是亚伯拉罕走对了路，他信的也对，他信的方法也对。那么下面呢，他说第一个他讲亚伯拉罕信的内容对，然后第二下面这块就讲亚伯拉罕信的方法对。那亚伯拉罕用什么方法信哈？我们现在再来，我谁能帮我们把十八节到那个二十五节帮我们读一遍，再读一遍，好不好？有没有人？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好，谢谢。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讲了亚伯拉罕的信的特点。大家归纳一下，他的信有什么特点？内容我们都知道，内容是对的，一定要很正确哈。他内容肯定是信对了，但是他怎么厚的这个内容？怎么信他？怎么信？有什么特点？ 不看环境，不看自己。 不看环境，不看自己。还有呢？ 仰望神。 仰望神。顺服。 反倒因信坚固。 坚固。 归荣耀给神。 嗯，这时候，当他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是什么都成就的时候呢？还是说还什么都没有，连影都没有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的信，我们大家讲，今天让我们效法的是这种信法。今天这种，你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吗？你信耶稣为我们的罪都死了吗？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吗？你信将来你必承受世界吗？你要跟耶稣一同掌作王掌权吗？那你今天的活法会不一样呢。认为亚伯拉罕这样信的时候，当他连一个连那个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要承受世界，那个时候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而且他身体如同已死，然后呢萨拉的生育，他太太的已经已生育能力也没有了。你想想，我们今天如果这样的效法他的信的时候，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在我们工作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信那位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从死无成为有的神，我们还会难，我们会怎么表现？这个信是非常重要，这个信叫人死，这个信不能从天然人里出，只能从灵里出。但是呢，神说你能，认为这就是这种方法。你不要等到你拿到手了以后再信。亚伯拉罕一直到死也没有什么全拿到手，只得了什么？以撒。而且呢，神还要让他把以撒献上去。但是呢，就在献以撒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能叫，而且应许绝不落空。 今天我就能想象说，我真佩服有很多，以前我很羡慕那些为主寻道的人，那些火刑柱烧死的，那些被砍头的，我说这些人信心怎么如此之大呢？后来我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就说每个人都能，只是你愿不愿意，只是你愿不愿意，认为这条路叫信，不叫做。如果要做的话，我做，有些事儿你他们能做，我做不了，但是这个叫信，人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被砍头的时候是欢欢喜喜被砍头，为什么？认为去领奖去了吗？认为什么？认为都本来都是给他了吗？他给他的应许是没人能夺走的，就如同以撒把那个亚伯拉罕把以撒陷在那方砍，拿刀要杀他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没有说神呐，我立了一大功哈，我把我儿子都献，你得把那个应许给我哟。没有，他献上的时候是说，我即使杀了他，神也能让以撒活过来，而且呢还要从以撒继续出后裔，然后承受世纪。那种叫归荣耀给神，相信神的应许是不可废掉的，那个不在我。就算我不能生育了，就算我都没有了，什么能力都没有了，但是呢仍然他给我，这个叫亚伯拉罕的信。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的时候，那个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怎样一个情况？但是神说我就喜欢这种信心，你说我没有，你没有，对不起了。那神说这种信心就是什么，在任何情况之中他都什么厚的这个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 但他能信，他也是因为他经历过神，对吧？就是神对他说话，他有那个跟神的那种经历。就是 亚伯拉罕是先经历呢还是先信？ 像神让他到别的出那个乌尔道那个什么，就是说他就是像我总是觉得就是就是说那个你要是对呀、啊、有一个那个经历的话，你不是说经历的话，就是说三号你更认识神，你对神那个认识是你跟你能多信靠他是没有关系的。 非常棒，信心是可以成长的哈。如果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那个读那什么呢哈，去读那个亚伯拉罕自己的那个就是传记哈，就在什么，就在创世纪里。你们发现亚伯拉罕你读完了他跟我们差不差，差得远不远？ 还觉得 还不如你，真的是不如我们的，是吧？大家千万别呢，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看神看见的东西是什么，看最后成型到什么样。亚伯拉罕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最先的时候，人一定要先听见神的话，然后才能决定是不是信。这件事都是神先做的，没有神先做的，你信什么呢？如果没有神仙对亚伯拉罕，外方讲特别，他神永远是主动的那一个。如果没有神是主动，我们永远没有主动的。你比如说那个亚伯拉罕第一次的时候，圣经里记他的时候是什么呢？神跟他说，我要什么赐给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给你大名，然后我要给你什么什么，这是个应许。这个应许哈，那个亚伯拉罕都不知道到底多大。亚伯拉罕我们看到时候开始是说也以为是罗德，就是这个应许的那个实现者哈。后来的时候罗德没了的时候，亚伯拉罕又觉得说是他的仆人哈，那个忠心的仆人哈。然后最后又不是的时候，他又觉得说这个是以实玛利。然后最后神说也不是他的时候，然后呢他都说哎呀我都这样能行吗哈。你就会发现，但是经历他最初神说你出离开你的父家本族，我让你要怎么怎么样，圣经里讲说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就出了，甚至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时候不像咱们现在还查查地图，迦南地在哪里，看看地貌哈，有多远哈，要走多少天，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就开始跟随神走。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有这样的，有这个信心了。听到福音的时候，今天他说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我们信的内容比他更具体。我们信什么？再讲一下，用更具体的一讲，就是什么二十那个就是二十五节， 要信什么？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个呢，他就讲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个福音今天我们是什么？是信的内容。但是呢，你看你一听到福音了你就信了的时候，你有点像亚伯拉罕什么，一听说那个一听说你离开本地本家，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要成为什么那个有大名哈，然后呢又使你降服，甚至地上的万国都要认为你而蒙福，他就怎么样，他就信了。然后我们今天一说你信主得永生，你都不知道什么叫永生，用理性去界定了半天也界定不出来永生是啥样，但是你就信了，这个就叫信心，这个就叫什么，你已经有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效仿了信心。但别停在那儿，今天最糟糕的是说什么呢，其实呢都永远是神先要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听见福音都是恩典，然后他又在圣灵感动我们，劝说我们，说服我们，convince我们，那个部分你都不知道了，表面只是看到有人在传。就像万方说的，信心一定要有个起头，都是恩典，然后来了以后你顺服了这个，然后你就叫什么，神就称你为义。但是好多人呢就是这样停在那个门口，就在称义的门口，别个那个应许都不去拿了。其实呢你发现我们要动用活的信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怎么样，今天的经历就成为明天信心更巩固的确据。你发现亚伯拉罕进了迦南，然后的时候那个遇到很多的挑战呢，比如说那个其实到那地方就是说他并没得一块地，还得花钱向人买地，然后在那地方还闹饥荒，他还要躲避饥荒，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但是他还仍然什么跟着神往前走。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信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以撒能献上去呢？没有，他是一直到得了以撒以后，有这个能力了以后，有这个确据了以后，神才让他把以撒献上去。你发现神没有让他把以实玛利献上去。所以我说信心是什么，再回到咱们起头的圣经都是连续，叫什么，因信以至于信。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动用我们的信心，在任何的情况，那你说我们怎么效法亚伯拉罕，就在我们现在任何一个情况中都 hold 得住这个信心，然后呢动用这个信心，在其中的时候，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到时候那个太太被抢走了的时候，虽然他有错，但是他还 hold 得这个信心。然后呢到那谁的时候，到他的侄子跟他要分道扬镳，跟他争他，神说这块地我给你，但他侄子跟他抢的时候，他说你拿走，我告诉你那不是个道德高尚，认为是他相信神给他的，人夺不走，所以说你选，任你选。等选完了，神就对他说什么，你看，每当我们对后的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会不一样的。然后呢接着说，我们经历了这个东西就成为下一步的信心。我就在想，亚伯拉罕在山顶神亲自对他说你东南西北看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又进到另外一个光景里头。所以呢信心是活的，我们今天如果要经历就停止了，再没有新的经历了，那你就很什么，就很危险，说明你开始什么停滞了，而别人都在前进。所以圣经里特别有意思，真的，我在教会待的也有一段，没有乐山那么久，待也蛮久了。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我看到兴起的人真的快，他们走的在新的恩高里，在新的起点上往上走，真的快。有时候我真的是感谢神，我看到这个很高兴。但我也同时看到过去我都仰望的人，那时候我都觉得这是属灵的巨人呢，但接着就不见了。我不知道你们在教会里是不是看到这样的，你要待得够久，你就会看到，真的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个是一直在什么，在动的，不在动的，不是静止的。所以呢，希伯来书一再告诉我们说，一人要退后，我就不喜悦。你要至少要站住，然后你再往前，站住也是前进，啊。所以呢，我这块的东西的时候到这儿，其实今天用的时间比较多了一点，我想还是要有一点分享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地方讲的，我不知道这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一个是信的内容，你一定要 hold 得住，一定要对。所以呢，圣经里说亚伯拉罕所有信仰的根基就是什么？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这就够用了，在任何的情况中都够用了。 所以每个应许他都能实现，因为他能使无变为有，使死能活过来。然后呢，他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呢？紧紧跟，他听到了就跟随，没听到的时候，那今天我们有圣经，还有圣灵亲自对我们讲话，所以呢，我们跟他的关系，他一定让你听到。但是有的人跟，有的人不跟，倒是真的。就是你别的都没听着的时候，但是你还有什么环境是他给你放进去的？亚伯拉罕也不是每次都听见神讲话了。比如说罗德跟他争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圣经没有讲说神告诉他你怎么做，但是他就这么做了，那是信心。像以撒我们知道那是神对他讲话了，但是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没有讲话，但是他就什么凭着信心而行啊。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啥，到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是觉得这段大家一定再读，我让大家每天都读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读了，你要读了祷告，为这个祷告，求神哈，真的让我们明白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全本圣经里说的就是说，这个是神就跟神打交道，就是这条路。你要不学会这条路，你没法跟随神。你说我道德比别人高，他说那你拿这个就是立功之法，立马就不行了。你只能说我信 hold 得住他对我说的一切的话，给我一切的应许，所以我今天的行为要和这个和我信要相配。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后问一下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分，下面分组讨论。你们还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那个地方分小组讨论，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分那个，哎，啊。